咁啊，3月18日咧就係 My Radio 10周年紀念啦。咁啊，記翻喺即係兩季之前啦。咁啊，我就加入咗 My Radio 呢個大家庭咧，就主持馬場 USB 呢個節目啦。咁到而家就睇住 My Radio 咧，就邁向10周年啦。咁啊，亦都睇到有好多支持 My Radio、支持教主嘅朋友，亦都支持我哋節目嘅朋友咧嘅數目咧，就不斷咁樣增加。咁啊，10周年咧係一個唔簡單嘅日子。咁啊，我尤達亦都好衷心希望咧 ，My Radio 咧能夠過好多個十年。正所謂人生有幾多個十年，最緊要就係活得痛快嘛。咁我就祝 My Radio 10周年生日快樂！ 生日快樂！ 喺咁多年嚟咧，點解仲可以咁即係咁樂意地去義務地喺呢度做節目呢？其實因為咧，我係非常之珍惜 My Radio 呢一個咧咁熱衷去即係義務地去傳播知識嘅一個平台。呢一種咁嘅精神同埋呢個環境咧，喺香港而家呢個情況咧，實在得來不易嚟嘅。咁 My Radio 踏入10周年啦，咁啊，衷心祝願 My Radio 呢個求真嘅精神咧，能夠長傳下去。My Radio 生日快樂！ 咁嚟緊3月18日就係 My Radio 10周年嘅生日啦。首先喺度祝 My Radio 生日快樂。咁喺今時今日咧，好難得仲可以有一個咁樣嘅平台，去俾唔同嘅抗爭者去，無論係學習定係發表意見都好。咁所以首先喺度多謝 My Radio， 亦都希望 My Radio 會有20周年、30周年、40周年。一直咁样落去，咁继续为香港广大嘅市民去提供一个好难得可以攞到嘅资讯。 系啦，咁我都觉得咧 ，My Radio 咧就好难得噶啦吓。咁我喺度祝贺咧 ，My Radio 继续咧就长做长有，继续咧就系播到呢个知识。好，我哋一齐讲，恭祝 My Radio 咧10周年生日快乐！ ティンガー、もう内からはキングヘイローが伸びてきた2番手、外からはディグナと突っ込んで2番手に並んできた、フェアリーキングプローン、ゴールイン、勝ったのはフェアリーキングプローン、オルフェーブル、オルフェーブル、ジェンティルドンナ、オルフェーブル、ジェンティルドンナ、並んでゴールイン。わずかまや、ボーボーや、外面ね、好似行過咁已經過曬噶啦、中間位置有精彩日子埋遍大運財，外面嘅大賽波士接近終點，步步有。 好啦，欢迎大家收睇今日3月18日晚嘅马场 USB。咁啊，我系尤达啦。 系啦啦。 咁啊，我身边又多咗位嘉宾啦，因为听日就跑打比啊嘛。咁啊，跑得打比咁啊，梗系要揾啲嘉宾老友就上嚟碌下卡帮下手啦。呢位咧就系咧，我哋另一即系你哋个节目索马里嘅节目主持阿小米。 系你好， 多谢你小米就再嚟同我哋帮手做节目啊。嗱，咁啊，因为今日咧都几多嘢，有几多事事发生。咁至于打比嗰场赛事咧，我就会留翻喺我哋会留翻第二节咧，就捉一节咧，就同大家慢慢拆。咁就当然啦，就仲有啦，之前都已经事先张扬咧，就有个沈泽成嘅访问咧。咁到时咧就喺嗰度咧就再俾大家睇。咁但系喺未开始讲赛事之前咧，咁啊，琴晚咧你都即系可能你哋有冇睇到嗰个拍卖会直播？嗱，咁啊，琴晚嗰个拍卖会就即系27、29匹马咁就卖晒啦，咁就都有啲都嘅各走极端啊！咁啊，先咁，但系喺未讲之前咧，就系咧嗰个我哋嗰个2017打比冠军竞猜游戏咧，咁啊要再呼吁下大家先。咁咧就因为咧听日晏昼2点钟就截止噶啦。咁啊嗱，因为咧出，因为其实呢个出咗之后咧，都多咗啲朋友参加嘅。咁啊，其实我睇翻嗰啲朋友俾嗰啲答案咧，都几广泛下嘅，即系又有啲吓达罗素又有啊，英雄啊， 犀利喎！ 四季王啊，咁可能有啲可能睇完听知道我做咗个访问，咁就贴咗嗰隻马啦，咁就有英雄啊，大呢个大红桃啊咁样啦，咁但 anyway 啦，嗱仲有时间啦，嗱听日晏昼2点钟之前咧，你哋大家咧都仲可未参加嘅咧，仲可以喺呢个 post 下边咧，就将你哋嘅心水就摆落去，咁或者send 电邮嚟下边，我哋而家碌紧呢个 email address racingusb@gmail.com 咧，咁就加埋你哋嘅联络电话咧，亦都可以咧就摆嗰度啦。咁啊两点钟嗱，未有啲未改咗嘅，或需要更改嘅，就都可以更改。总之咧就晏昼两，听日晏昼2点钟之前咧，你哋就搞掂晒佢咧。咁我就喺2点钟之后咧就截标，咁啊跟住咧跑完就知道咩结果。咁啊奖品就有一份啦，咁啊都有份福袋啦，都有好多嘢嘅，我而家可以預告俾你聽，又帶得，又睇得，又玩得，又用得嘅，咁啊幾樣嘢嘅，咁啊 所以 係啊幾份禮物㗎，所以呢份禮物就都幾特別嘅，所以都大家踴躍參加嚇。 咁啊，翻翻嚟先啦。咁啊，讲翻头先嗰个拍卖会啦。咁啊，各走极端之下咧，咁啊，出咗两匹，一匹最平，历史上真系各呢个拍卖会搞咗咁多年以来最平嘅一只200,000，一只就1,050,000。 或者系30年前价钱啊，嗰只最平嗰只。 系啊，最平嗰只就好夸张啦。咁啊，或者先去第一幅相，第一幅图俾大家睇下咧，呢个拍卖会嗰个情况先。第一幅图啊，唔该，系啦。咁啊，俾个结果俾大家睇下啦。嗱，咁啊，都几特别啊。咁头先讲嗰两匹，即系最平最贵，分别就系 lot 16啦，呢匹啊Hassanet 嘅煙馬啦，咁就俾呢個即係家品大王嗰個馬主啊劉生咧，就1,050,000買咗啦。咁另外啦，嗰匹lot 26咧，就係劍段浪個馬主啊太太啊許太啊葉斯貝女士咧，就200,000買到啊。咁陣間我都會俾大家睇下呢兩隻馬嗰個樣個分別啦。咁但係咧其中其實如果大家睇翻即係呢度咧，咁其實好多嗰啲買家咧都有啲都幾熟口熟面嘅咁啊。好似美麗系郭少明啦，咁啊都就買咗隻 lot 三咧，就320,000啦，呢啲 Lawfin Meteor 個仔啦。咁另外啦，旅遊系啦，咁就買咗隻720,000啦，呢只 lot 十啊，咁啊都係澳洲一個Dupoff 嘅指字。咁啊另外啦，咁啊值得再講下嘅，咁啊譬如團體嘅方面啦，咁啊馬主協會咧就買咗最後個 lot 啦，馬主協會嗰個團體就買咗隻 Bella Speed 才子嘅仔啦，250,000啦。咁啊，另外就自由系啦，自由好啦，嗰位馬主梁生咧，就買咗隻 Lot 23啦，就720,000。Smart Missile 啦，即係呢個醒目飛彈啦，嘅指字啦。咁另外啦，就都星雲爵士嗰個馬主啦，阿尤生咧，咁就買咗匹 Starcraft 啊，12號啊，咁啊420,000。咁特別就有一位咧，就日本人啦，咁啊就係買咗 Lot 8嘅呢匹大呢位啊大川切先生啊，奧卡華神咧。咁啊，據阿拉拉頭就即開麥之前同我講翻啦，原來呢位馬主咧就係之前咧就派過隻醒目層次嚟香港跑呢個香港平。就跑到個第五嘅，咁啊唔知道即係可能 呢只馬咧嗰個血統，佢本身咧佢係以前愛爾蘭打比啊 ，Desert King 啊，嗰個即係近親啦，即係你知 Desert King 啊 ，Dan Hill 啦，佢啊登塔島啦，咁媽媽嗰邊就外祖母就生過呢、這個Desert King 啦，咁所以其實佢呢只第日都係要跑長嘅。 係啦，嗱咁啊跑長啲之餘咧，咁原來聽翻阿拉拉講咧，原來呢位大川神咧，原來就即係係馬會會員入咗簽有。簽嘅咁啊， 咁犀利嘅 就係、是、啊，即係計呢個榮進系之後咧，咁啊另一位日本馬主啊，真係日本有馬嘅馬主咧，就喺香港就開始做香港馬主啦，咁啊都幾特別啦，咁啊睇翻啦，咁啊嗰匹咁啊俾幅圖大家睇下啦，一匹10,000同200,000有啲咩分別咧？下一張圖。嗱咁啊，左手边嗰幅咧就系嗰匹 lot 十六啦，就1,050,000啦。睇落佢都几壮身啊！嗱，当然啦，即系其实我就想即系搵 cap 翻嗰个咧喺嗰个即系拍卖场影嗰个样咁，但系就即系时间关系啦。咁啊，甩啦就即系搵翻嗰个喺 catalog 嗰张相俾大家睇。但系你睇到呢只马咧，佢嗰个都系一只几凶，即系几科嘅马嚟嘅，即系应该都系一啲。即 系边 路型啊？系啦，似系啦吓。咁另外嗰只 lot 26咧，呢匹呢个刷衰个仔啊，呢个爵士呢个嘅选择啊。咁啊睇落个样又唔系好似只选择，因为如果大家仲记得咧，选择咧本身佢系赢短途噶嘛。咁啊喺澳洲嘅时候咧就赢呢一个English Classic 啦，即系嗰个恩利树嗰个拍卖会因为起家啦，然之后就去到呢个英国咧就包办咗英国短途三冠。換嘅頭兩關咧，即係黃直錦標同埋呢一個嘅金禧錦標啦，跟住去到呢個七月杯咧，就僅僅輸咗俾只綠洲夢咧，跟住之後咧就配種啦。咁其實佢啲指字都唔曳嘅，但係呢只馬就可能咧睇落去就可能係比較 lay back 少少啊，即係比可能會係遲熟少少。但係第一個種咧就應該係遲早偏向早熟嘅。咁大家可以睇下啦，呢兩隻馬日後咧咁啊咩成就？但係我想問一問阿小米先，你睇睇呢兩嗱你覺得呢兩隻馬即係、你話20,000咁，你覺得呢兩隻馬？嗰、那個情形係點啊？ 唔係通常又咁講啊，即係你話呢個拍賣會通常咧最貴嗰只馬都有個叫魔咒啊嘛，你唔到你唔信啦，是係咪先？我都即係雖然你話梗係俾得錢， 即係旁邊嘅，即係可能練馬師又好，或者嗰啲識賽馬嘅人都會，梗係話只馬啱上下，你先肯出個價噶啦。但唔知一次次都係出嚟都係跑落去咧，都係失敗嚟自多嘅。反而呢20万咧，我真係留名要睇下呢只馬咧，究竟點解會呢個價錢？即係我初即係以為今日我因為我冇跟呢個拍賣會，但今朝睇報紙，我以為打錯價錢。 我昨晚聽到嘅時候，我都以為搞錯啊！ 20万，咁啊，即係跟住你知啦，有花水啊嘛，話呢個馬主嘅個先生就俾咗500万佢，就啱啱生日嚇，咁啊，佢啊 阿 Ben 俾咗 budget 嘅 budget 500万啊，點知就哎呀好開心啊！原來我使咗20万就買咗呢只馬， 有找 係有找啊！嗰20万，咁我覺得20万真係近年香港。不是主流嚟噶嘛？ 系啊，咁或者有改释解释俾大家听啦，可以翻嚟先啦。咁解释俾大家听，其实即系有啲，即系我睇翻啲阿拉拉出咗嗰张嗰个图出嚟之后咧，咁都有啲网友嘅留言话，点解话20万都卖得出，点解唔收翻？冇理由唔收翻噶咁样。咁啊，呢个我就要话，呢个我有必要咧要解释俾大家听咧，就系咧呢一个拍呢一个。國際馬匹拍賣會自創立以來啊，都講緊都十幾廿年前啦，十幾年前啦嚇。咁啊，佢哋不朽嗰個做法咧，就係點樣咧？佢係呢個拍賣會咧，嗰啲馬咧係唔會設底價嘅，就唔同你坊間出邊你見到嗰啲咩周歲拍賣會或者嗰啲 bid sub sell 咧，就你拍嘅時候咧，咁嗰個 vendor 即係賣嗰個咧，就會喺個拍賣官側邊，咁就話俾個拍賣官知啊呢匹馬啦，佢行緊嘅時候話俾個拍賣官知呢匹馬個底價幾多錢，寫低咗，咁俾個拍賣官就處理。咁如果個拍賣官唔到睇到拍到唔到價，咁咧咁或者而嗰個賣嗰個又唔肯即係褪太或者平啲，咁只馬就會收翻。咁但係呢個拍賣會就唔同嘅，呢個拍賣就除非嗰啲馬咧就唔賣得嘅啫，即係好似你呢次個拍賣嗰只 lot 14同埋 lot 25就因為有啲問題咁啊退出咗啦嚇。咁如果唔係嘅話咧，基本上咧你有人成咗口價咧，佢就一定即係嗰個價錢就賣噶啦，即係幾多少錢都賣嘅。咁所以就變咗咧，就呢個可以解釋到俾大家聽，因為我諗呢個咧未必有好多人可以講到俾大家聽，因為呢個就佢哋嗰個呢、這個拍賣會嘅其中一個嘅重嘅要點啦，即係嗰個賣點啦，就一定賣嘅，即係賣得就一定賣，唔會理價錢嘅。咁所以咧呢筆廿萬呢筆咧，我就好同意。如果同埋睇翻以前嗰啲咧，即係嗰啲平 lot 嗰啲馬咧。咁其實都唔係話太差嘅，即係如果你講翻，即係而家統計又即係呢一隻之前最平嗰只就應該係拍賣勇士啦， 40万 啦，咁就應該係第二屆拍賣會嘅賣出嘅馬匹嚟嘅，丁轎嘅指字，如果我冇記錯。咁當年 拍賣勇士唔係佢係 Green Line Express， Green Line Express 係啦，唔該曬，唔該曬。咁啊呢只馬就40万咧，咁最後就即係落到五班好似贏咗兩場退啊，咁起碼都有兩場贏，咁啊即係如果純粹係賺翻馬價啦咁之後啦，第二隻最平嘅咧，如果我冇記錯嘅話咧，就一係咧就應該係一係就嗰隻贏得 未到。另外一隻其實50万以第一屆第一攞啊，嗰隻翡翠湖啊叫做 翡翠 咁啊，一隻灰馬跑長途嘅，咁啊50万，但係響三四班跑長途都成日有表現嘅嗰隻，係啦。咁其實跟住都有好多 另外就另外有一匹啦，即係。之後做咗拍賣狀元啦，就60万嗰只贏得意啦。如果大家仲記得嗰只 Rory Chester 就係擺嗰陣時，當年就喺希斯道啦，咁啊贏到喺跑馬地都贏得好出色啦。咁啊，所以咧呢啲好多時呢啲咪平 lot 咧，就未必係渣嘢嚟。好似今日晏晝喺澳洲跑高登金拖鞋頭馬嗰只女王柱，兩皮嘢澳洲紙啫嘛，20000。咁啊，跑完場贏埋個獎金。咁啊，已經過千萬啦，嗱，係啦，已經過千萬啦，呢場350万，咁啊，所以咧就大家可以睇下啦，即係呢匹馬日後即係睇下佢哋擺喺邊個馬房，但係據我所知咧，即係嗰只。lot 十六嗰只贵嗰只咧，就应该系摆喺沈泽成嗰度， 都几乎肯定， 都肯定，因为之后都大家都影相啦。咁啊，另外嗰匹咧，咁啊好难讲啦。咁啊，唔知阿蔡，因为叫我剑段郎啦，咁啊睇下摆阿蔡啦，或者 佢有一只同剑灵魂咧，就摆贺言， 系啦，都有 去咗苏保罗， 系啦，都有几个嘅。咁啊，睇下到时即系马会稍后时间出咗嗰、那个即系委派，即系嗰个练马师个名单，咁啊到时我哋咪再讲啦。咁啊好啦，咁啊都讲咗好多关于呢个拍卖会嘅嘢，咁我哋不如就。 回歸正傳，就講下今聽日嘅賽事啦。嗱，咁首先咧就第一場我哋即係同大家分析嘅咧，就係咧頭場啊，呢場四班千二啊，因為咧都有幾隻有好多隻新馬出，所以我哋快啲睇個片先。 好啊，首先睇下只真好彩啦。嗱，呢一場馬其實贏得都好有說服力，因為你睇翻後邊，咦，海翡翠啊，卓卓有餘啊，咁咧，同埋咧呢一場馬步速好慢，咁咧一拉出嚟，你而家見到一撲上嚟咧。幾步咧就已經過曬，隔離嗰只咧就運財童子，咁運財童子都係三班可以企得穩，咁四班贏馬，咁佢幾步就彈得咗只運財童子。咁因為跑完呢場之後就有少少事啦，但係試習睇過都冇乜問題。咁另外一隻咧就新界之星啊，呢只咧就係鄉議局養嘅一隻馬啦。咁但係佢每一次其實佢跑嗰個第三咧，其實嗰個威脅都唔係好大嘅。咁所以其實就而且呢隻馬其實好細只啦，我自己覺得。咁即係你問我，我自己就好老實講，我真係麻麻地鍾意呢一咁細隻嘅馬走去跑短途，咁呢隻第日都唔似係短途馬嚟嘅。咁啊，講下啲新馬先啦。咁啊，首先第一隻我哋要睇嗰隻就係帝勝寶貝啦。呢一隻馬咧，其實咧就曾經佢退出過嚟嘅。呢只 Royce 嘅仔啊，咁係啊，哦，唔。呢、這個帝勝寶貝， 九號馬， 九號馬帝勝寶貝係啊，咁咧呢一隻馬其實二月嗰陣咧，佢就退出過嚟嘅。咁 Voice 嘅馬其實響都屬於一個叫做佢喺紐西蘭都只係贏 Group Two 啦，咁樣贏呢個威靈頓堅尼啦，咁樣就咁其實佢就喺嗰邊其實試過三次集就 OK 啦。你問我，咁其實喺香港都即系佢又退出过，咁佢个操练亦都断断续续，咁我自己就唔嘥太多时间，因为始终时间又宝贵啦。咁样我睇下一只啦，即系怪兽都市啊。 十号马 嗱，呢一只马就 O'Reilly 嗰个指字啦。嗱，点解呢一只马其实都有啲预满瞩目啊 ？O'Reilly 咁其实成功就唔使讲啦。咁其实阿妈嗰边咧，其实就出自呢个 Starinski 啦。咁本身其实响嗰边就初初都系跑，即系嗰个母系成个家族初初都系跑短。嗱，呢只馬其實個賣點係喺邊度咧？佢最後嗰課集咧，即係喺紐西蘭嚟香港之前咧，佢係同嗰只阿聖靈妙丹啊，嗰只 Scare X Elisa 嗰只叫做，咁咧就贏咗阿堅斯錦標嘅。咁但係我想睇一睇嗰課集，咁再同大家講呢只馬，睇一睇嗰條片。嗱，咁而家其實咧，紅帽咧入直路，藍衫嗰只咧就係嗰只怪獸都市啊。出邊咧黃衫嗰只其實就嗰只聖靈妙丹。嗱，有好多人就會攞住呢一場馬。即係攞住呢課集嘅，就能講哇！你輸俾聖靈妙丹，咁但係你好老實講啊，聖靈妙丹都當你冇到咁滯嘅，即係佢呢課集，咁你就唔可以，而且佢亦都只係一課試集，就唔可以用呢一樣嘢咧咁樣嚟去話哇！呢只馬試集輸俾聖靈妙丹咁，跟住就講到好勁，咁同埋佢嚟香港試集，其實我覺得個進度都係。一般同埋呢只馬唔係咁短嘅馬，我自己覺得同埋佢，你睇佢啲出步啊、翻步啊，都唔係咁短嘅馬嚟嘅，咁所以我自己都係觀望一場先嘅，對呢只怪獸都市都係係啦。 好啦，咁啊講咗兩隻新馬之後咧，咁啊嗱嘉賓嚟到小米，你不如你講下你呢場你點睇咧？ 呢場就。熱門嗰兩隻馬咧，即係一號真好彩咧，就即係贏完又唞過啦。加上個馬房嗰個作風一向我都唔多欣賞嘅，真係唔好意思，真係呢個馬房你知啦，即係佢啲馬係好難 keep 得耐啊。咁啊，加上個副鏈啊，啱啱走咗，咁我對呢只馬又係大熱門咧，我有啲顧忌啦。即係拍保今年啲熱門都驚驚地。咁啊，二號只索先生又唞咗一排，雖然好多報紙大力品提又話呢只馬，喂。唞過咪仲好，但有時候係咪咁簡單呢？所以我對即係兩隻熱門咧，我就有啲疑問嘅。咁所以我啊，反而我啊，不如橫掂都係啦，搏一搏即係四號即係又襟又準啦。今次啊，除翻個即係除翻眼罩，咁啊，無私二同阿葉楚航嘅感情都即係相當之不俗嘅。咁呢只馬而家即係。上一次谷草嗰啲，我覺得可以抹咗佢啊！呢只馬其實可能即係谷草就唔啱啊嘛。咁我覺得呢只馬今次無私二，雖然13檔，但係真好彩11檔，索先生12檔，另外一隻都好多人品提金鹿14檔， 但呢只馬就肯定會即係由今日進肯定會擺喺前面噶嘛。咁你即係老實講，因為一步有時即係你估唔到啊！呢只馬今季都四班都一再上名啦，所以我就比較中意呢只馬咯。 嗯，咁仲有其他咩心水啊？ 咁我啊腳啊冇得唔拖呢、這個，即係 你寫低咗嗰個，你不如動出嚟俾大家睇下睇睇你，跟住你自己再講。 係啦，即係 呢度咧，呢度啊，係 啊， 呢度 啊，好啦，咁啊。其余啊，中意索先生啦，就即系脚嘅啫。因为点解咧？都系因为主要都系莫雷拉，你惊佢即系第一场就发难，咁啊都要拖佢。但系你话做如果做胆，我就唔会嘅。咁另外就五号至金鹿啦，呢只马好不停都系想减分噶啦。咁啊唔知系咁跑谷草，谷草其实啲马唔得噶嘛。咁啊，终于今次啊，突然间就有一个唔知系咪出击信号咧，但唔知但所以只能够做脚。无端端咧，布文骑咁，布文同阿容天鹏好似有冇交收，好似又冇乜嘅，所以我都系 唔多觉， 唔多觉啊，系咪？呢啲就好惊嘅。咁啊，但系咧，所以可以做脚。另外就再拖埋嗰只十二号只新界之星啦，都系希望去即系上翻个 pace 啦。都头先阿拉拉都讲，只马都系瘦削少少啦。咁啊，不过有时呢场马真系实在，即系对手唔多，所以我都系。我都覺得可能會有 pace， 所以我都係又襟又準做行頭，就拖索先生、金鹿同埋呢個新界之星。 好，巴拉咧， 我簡單啲啦，我都係信翻只真好彩啦，因為佢贏嗰場馬其實都好高難度嘅，因為前面咧其實放得好慢嘅，跟住佢一捐個空位，一捐個空位出嚟咧幾步咧，其實佢已經過曬你嘅，所以我覺得以佢呢個進 翻過少少， 呢組四班其實就真係好雞嘅，我自己覺得咁亦都要。信翻佢啦，咁另外索先生，其实咗呢只马其实四班都系差唔多料噶，不过呢组对手亦都真系好渣，我自己觉得，因为新嗰啲我自己又觉得佢个进度真系未够，咁所以我都系拣翻啲旧马埋手啦。另外一只金玉其实就班底就一定够啦，咁今次其实换个布文上去，我觉得先唔好讲咁多啦。如果布文跑得翻佢以往七成水准，咁其实响呢度其实都好够用噶啦。你问我呢组四。班而且佢跑 A 栏，咁佢亦都系一啲叫做有啲冲刺力嘅马啦，咁所以我自己觉得呢只金鹿，我觉得都系可以，即系呢场都系睇准嚟食噶啦。咁最后拣翻只和平开心啦，四班唔系好超啦，咁但系呢组四班我老实讲，你叫我拣嗰啲侧身好多都真系未得住啊。咁有啲跑过几场已经俾你睇过，即系嗰啲侧身马跑过几场俾你睇过都唔得嘅时候，咁啊只有拣翻一只旧马咁样就搏佢铲下三三四四，咁就系1254咁就互穿就算数啦。 OK， 咁我就有少少偏啲啊，因为其实我都同意阿拉拉讲咧，呢一组四班咧就真系好水嘅啫。咁同埋咧就即系好多都已经系即系实力见尽啊。咁啊，即系你话一号嗰啲跑过一场赢咗咁啊，但系即系我又唔敢揸住佢，因为你孭到咁重磅，咁同埋你讲嗰样嘢，小米你讲嘅嘢讲得好啱啊，即系呢个马房就。即系即系大家心照啦吓，咁所以咧，今次咧我就会比较会拣翻一只侧身马嘅，咁就呢只初出嘅十号呢只怪兽都市啦吓，咁啊即系我即系如果睇翻呢两匹，即系呢两匹初出马嗰个操练咧，咁其实呢匹怪兽都市咧就俾我睇到咧，就其实就。一来咧，佢嗰个对上嗰课试习咧，其实就好轻松咁样，好轻松咁样抢，即系走咧，跟住自己都肯即系追前，咁啊虽则系中间翻嚟啦，咁啊填嗰个前试嗰个直路闸啦，咁但系咧嗰课咧其实就佢走得都唔太差嘅，咁啊都即系叫做输俾啲即系同埋咧佢即系周走翻佢就收得好快啦，咁跟住之后咧我睇翻个最后试跑拍只做得好做嗰课弹嗰课草闸咧，嗰课咧就湿醒好多啦，咁啊我就觉得咧即系呢啲咁嘅新马咧，即系其实跑一千咧嗰个难度咧就比二千就。 千二 唔系我讲啊，我话跑一千个难度就比千二咧就更加大嘅，因为你如果你对住呢啲旧马，你嗰搭即系嗰个回气唔得嘅话咧，咁你好多时放跑跑下就跟住就冇气顶唔顺咧，咁就大幅堕退，咁就变咗就都好影响只马。咁反而你跑个千二米咧，佢有个转弯位可以抌住留下咧，咁啊仲可能咧就会有啲惊喜。咁所以同埋呢一只马嗱，同主嗰匹怪兽家长咁就想搏跑打比啊，搞唔掂。即系唔够分跑唔到啦，咁啊同即系都要交代一下噶嘛，所以咧同埋呢只马佢都即系呢个马主同梁家俊又系好合拍，咁啊 佢都幫只怪獸家將贏咗好多場。咁睇到何良佢係慢慢即係做得都好基本嘅功夫，即係做啲功夫做得好充足嘅。咁、所以呢一場我覺得佢係有一爆之道嘅。咁、所以呢只我就會揀翻呢一隻啦。咁啊，跟住配腳咧，我就會揀翻啲嗱，揀一隻咧又係偏少少必定店啊。咁呢只必定店其實咧幾追咗佢好多次嘅啦。咁、前兩仗即係一月中嗰場咧就跑呢一個嘅谷草一千嗰場咧，其實佢後追得都幾兇狠嘅。咁跟住都係僅僅輸俾啲威先生一個馬位都，但跟住之後嗰兩場反而換咗雷神又冇咗影喎，即係咁但係咧今次啦，阿潘頓即係啦養病復出啦，咁佢都要 keep 翻好自己，同埋呢一場佢個二檔咧其實都幾好走嘅，咁所以我覺得呢一隻馬又可以喺度搞震啦，咁跟住熱就揀翻兩隻啦，揀翻只真好彩啦，咁始終都要尊重翻佢，即係初出嗰場千二嚇、真係。擺明係贏你啲又襟又準啊嗰啲馬嘅，咁啊之後佢都 keep 得翻，咁但係真係都係嗰樣嘢，所以我又唔敢擺佢喺頭啦，咁啊都配腳啦嚇。咁最後就要翻只索先生啦，咁啊好簡單嘅啫，咁即係嗱呢只馬咧，其實我都再講多次啦，嗱潘明輝下個禮拜咧就開始喺香港跑噶啦，咁啊。大家咧就要系时候咧就要留意一下啲何言嘅啲马啦。咁呢只马都系一只咧，即系个状态保持到嘅马。咁啊，又系睇下十二档，睇下雷神点搞啦。但系呢场马咧，我同意大家所讲咧，呢场马呢组四班马咧系好普通嘅啫。咁啊，即系睇下呢啲马可唔可以即系揭竿起义啦。好，咁跟住我哋就讲第二场嘅深水，因为剩翻时间唔系好多，咁我哋去睇片先，我哋讲紧第九场啊。 系啦，咁啊，首先睇下呢条片，其实上个礼拜都睇过噶啦，咁样就烽火禁区嗰条片啦，咁样就呢一场咧，其实就最主要睇烽火禁区同埋行进宝区啦。嗱，烽火禁区其实你系喺行进宝区喺出边啦，其实孭住个重磅佢都冲上嚟，冲得好劲啦。咁我自己就会觉得呢一组其实都强啦，咁你必得胜再出都可以上名啦。阮陳健就贏咗啦，開心歡聲其實亦都上個禮拜亦都跑得唔錯啊！咁其實呢組跑第二、跑第三嗰兩隻都可以再睇。好啦，睇翻國際賽日啦，睇只京京千里點樣輸。嗱，呢一場馬其實對京京千里嚟講咧係一個好大嘅負擔嚟嘅。點解咧？呢一場馬頭段啦，其實放到45秒幾嘅。咁對一隻三歲馬，咁啊初上三班。咩重上三班咩重磅，咁呢個第三其實算跑得好好噶啦，咁亦都跑完之後啦，咁啊只腳有啲事啦，咁所以我自己咁啊唞過一排，咁但係呢一隻馬其實如果跑翻個正常步速，咁應該都會響度嘅。其實好啦，跟住睇下只烽火禁區啊，咁其實就呢一隻馬而家都長期大勇咁滯嘅，而家前面其實呢一組對手都好強噶，你睇下前面就運財童子啦、實力飛區啦，跟住隔離就勝利明星啦，再出邊就烽火禁區，呢一組其實就強組嘅。三班谷草嚟嘅，你睇前勝利明星再出都有好表現啦，咁隔離仲有玉馬妙星啦，咁其實呢一組馬其實係強咗。好啦，跟住睇一隻少春風啦，咁佢就贏得都幾輕鬆嘅啲長馬，但係無論段速啊、時間啊同埋對手，佢只係贏飛躍成功。咁其實雖然佢係升班，佢跳一個班，其實呢一組對手同上次係跳咗成兩個 grade 嘅。咁對一隻咁樣嘅三歲馬，雖然佢咩輕磅，咁要預住一個完全都唔同嘅步速嘅時候，對佢嚟講會個考驗會係點樣咧？咁樣咁好啦，咁有兩隻新馬，其中有一隻都幾受注目嘅，嗰只多紅利啊， 一號馬多紅利。 Spabiso 啊，咁但係你睇下佢嗰個血統，佢媽媽嗰邊咧出自魏多先生，當日羅拉道啊，咁嗱。雖然咧佢嗰個血統咧好多嘅都係跑短途啊，即係下母線嗰方面嗰啲指示，但係咧我始終咧一直咧如果見到咧母父嗰邊咧，即係阿爺外祖父嗰邊咧有實標嗰邊嘅血統咧，我自己覺得睇佢嗰啲出步，第日成長咗之後咧都唔係咁短嘅馬嚟嘅。嗱 ，Spamiso 佢自己係短途馬啦，咁但係雖然呢只多紅利佢係亦都係呢只馬嘅首胎啦，咁但係就。我就对佢嗰个能力，我自己我都会即系会再讲一讲一阵间。咁我哋睇一睇佢个血，睇一睇佢海外赛绩啦。啊，最值钱其实就系最后嗰场啦，表列赛。其实嗰两场马个 form line 都劲嘅，一赢嗰啲马咧，全部出翻去咧跑嗰啲表列赛啊、三级赛啊，全部都有表现嘅。例如好似佢最后考嗰场古迹锦标咧，嗰只 Get Honor 咧，其实之后喺三级赛都跑过亚军。咁之后咧，亦都其实响星河大赛嗰阵度上过阵。Ovington 啊，记错咗。咗屋里屯嗰度上嗰阵嘅，咁所以呢一只马我自己觉得留意走势啦。咁但系始终三岁马孭到133磅，即系我成日讲 孭到六十幾個 kilo， 咁同埋佢試習個進度，我自己都覺得好一般啦，偉達摸咗幾課，跟住都唔跑嘅時候，我自己就會有啲保留。咁我睇一睇佢嗰條片啦，其實多紅利。好啦，其實出面黃衫嗰只，嗰只大外檔嗰只就係多紅利嘅。嗱，呢一隻馬其實咧就後上係一隻後上型嘅馬嚟嘅，所以就算而家佢三歲，佢三歲頭佢跑到千一米，第日我覺得會可以跑千四千六嘅呢只 Smart Missile 嘅仔。咁咁其實睇翻佢嗰個後勁啊，都相當之 OK 啦。你問我嘅喎，咁所以大摩都介紹俾呢一件衫啦，咁樣就換咗隻多明利啦，攞住嗰張八十分嘅超。好啦，另外一隻啊，睇下嗰只博利多啊，即係阿 八號馬啊。 系啦，咁咧本身咧呢一隻博利多咧就係 El Murphy 啊嘅仔嚟嘅 ，El Murphy 本身就 El Murphy， 系啦，就贏呢個澳洲堅尼嘅。咁咧嗱呢一隻馬本身咧就媽媽嗰邊咧，其實咧可以由短跑到長咁啊，跑千四千六。咁冇係血統，其實都有好多嘅中距離或者長途馬出現過啦。咁我哋睇一睇佢嘅賽績啦。嗱，其實睇下一張圖，好啦，咁其實呢一隻馬咧喺嗰邊咧，贏嗰場指標六十七分賽事，其實係一場都幾搞笑嘅一場賽事。點解咁講？其實呢一場嗰一場六十七分讓賽咧，頭三名嘅馬全部跟住都落咗去跑之後玫瑰光嗰場高明錦標，但係冠軍嗰只跑第九，亞軍嗰只跑第十，季軍嗰只就跑第四。咁就攞咗呢只馬嚟香港啊。咁我哋再睇，咁我自己就覺得OK 嘅水準可以接受啦。咁三班應該都企到嘅。博利多，我哋睇一睇佢嗰個睇一睇嗰條賽事片啦。其實就外欄首博斯位紅帽藍衫嗰只就係博利多啦。咁樣其實都騎得有啲辛苦啦。不過希望睇下佢之後有冇啲進步啦。咁樣你。即系谂下呢一组马，其实头三名嘅马之后落翻晒跑高明锦标，全部都唔得嘅， 比较均速啲喎。睇 落咁啊，又我谂都应该第日都系要跑长啲嘅，咁样就 系系啦。好咁啊，睇完啲赛，睇完呢两只新马之后咧，咁我哋休息一阵间先，翻嚟就讲完呢、這个，俾翻呢啲提供呢场嘅提供俾大家之后咧，我哋跟住就睇港打比啦，转头见。